那就太好了。 对，真是我们其实挺期待的。 啊是 啊，希望你能够赶快把这个古王骆玉笙能够排出来。 嗯 啊，不仅能够展示你这个评剧的技艺，同时呢，把你这个在经营大鼓这个方面的这个技艺呢，也能够表现出来。 哎， 啊 是。 那么最后呢，我想问这个王冠丽一个老套的问题啊，这个经营大鼓你也唱得这么好，评剧白派唱得也这么好，那以后怎么发展呢？嗯。 肯定还要学，还 肯定还是以白派为主， 对对，那个肯定也不丢， 也不丢。 我现在是找机会想多唱唱大鼓， 多唱唱大鼓， 对， 就齐头并进， 对对对， 哎呀，真是这个人才难得呀，是吧？这个李教授， 对 啊， 而且这两方面，他把这两种艺术呢，它融合在一起，其实呢，都有一个。相互促进的作用，互动的作用。 嗯嗯嗯， 他非常有心，在艺术上非常有心， 非常有心。那这样，两位对王冠丽有什么期盼？有什么需要在这里说给王冠丽听的？ 其实呢，这个从老白派白玉霜，到小白玉霜，到第三代刘平，那么可以说他处这个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历史环境里边。 嗯。 那么对他来讲呢，因为经济大潮，所以对于我们传统文化来讲，起着一种比较不太是积极正面的作用。目前，那么对他，所具备的条件是相当充分的。 嗯。 但是目前的某些个条件呢，对他发展艺术形成了某种抑制，或者不利的发展 障碍。 希望他自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把自己这个全副的这种才能。能够充分发挥出来，特别是白派艺术应该向前推进一步，这因为时代的需要，也是白派艺术需要，也是广大观众的需要， 是的，王冠丽听着了啊，还要往前推进一步啊，把白派，小朋友刘志梅， 我将成为一个有执着的追星族，王老师就是我心里的星， 我王冠丽的支持者啊， 对， 就是有这么多支持你的人， 希望有更多的。把那个追星的对象追到我们传统文化、传统艺术上来，像冠丽这样的人， 是的，是的， 更多的追星人， 这是永远璀璨的星。 是的，但愿有这么一天啊！我们也希望王冠丽呢，能够有更大的这个进步和发展啊，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你、支持你。再次呢，感谢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，王冠丽啊，还有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，李佩伦先生，还有中国戏曲学院的青年教师刘志梅小姐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。先请听评剧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见皇姑》。

两泪无情，愁默默残月消心，初零略路迢迢，涉水登山那关经，好容易盼到星宫，谢谢卷题片玉桌，冷雨凄风住残情，剑阁中有怀不寐，苍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，连连的作响声，忙问道外面的声音，却是何物也， 北叠声，孤灯儿照。 叫我人胆硬，雨夜洪水化五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王梦，我和你梦不成，莫不是攻下难他三更月，莫不是山秀难尽无夜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，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，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，仇和恨 会我想抱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似雨前，同林为只等等的星梦，可迟迟好迟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呀，悲痛痛，将何以酬亲？ 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心。